你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相信大部分人看了这个照片会开心的一笑。据说一个小孩每天会大笑大约300到400次。然后当一个婴儿出世之后，从他出世那一天到5个星期的那个周期，他就已经学会自发性的微笑。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小孩刚出世不久，他在入睡的时候就会会心的一笑，这是人被设计的本性。那么根据调查说，而成人平均每天笑大约14次。可以说笑是人表达一种心情愉快的表现。那么你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呢？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还是上个月？每个人都很想得到快乐，那么笑只不过是快乐的一种表现而已。很可惜的是，世界没有让人很容易得到快乐，比如说恐怖活动、种族冲突、罪行和疾病等等，给人很大的压力和不快乐。举一个例子，一个政府官员说，恐怖活动已经变成一个不分国界的战争。在1971年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大概有20人，很少，那一整年只有20个人。但是到1983年，过了12年之后，这个恐怖袭击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000人之多。那是1983年。但是来到前一年呢，2016年，单单一年里面，全球共有469场自杀性的爆炸袭击。而当年由于恐怖袭击死去的人数高达5650人。所以意思是说，这个世界的暴力啊，恐怖活动使人很难得到真正的喜乐。因此人们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找到快乐，比如说他们喜欢从运动、电视节目、旅游、物质享受和放纵的生活方式去得到快乐。而一些大企业也通过怂恿人去追求现代的科技，不断地推出新的产品，使人从这些物质享受得到满足而得到快乐。但你认为通过以上这几种方式是真的能够给人带来恒久的快乐和满足吗？在提摩太前书6章9和10节很清楚地说到，这些一心想要发财的人，也就是一心想要从物质得到满足和快乐的人，是不能够长久的，因为这种行为是自私的行为，会随着人的情况的改变，甚至随着一个人的死去而消失。那么 这些就是从物质享受追求快乐的人。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就也许会比较悲观，他们认为要在现在这个世界得到快乐是可望不可及的。有一些人他们就认为说，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受到考验，你是不可能有快乐。但这是事实吗？我们从几个例子就会看出其实并不然。第一个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榜样。上帝他对地球的旨意是要让地上充满美好的事物，但今天虽然世界发生的恶行还有丑陋的这些坏事，并没有使上帝失去他的喜乐。在圣经里面谈到喜乐在上帝的圣所中，因此我们看到即使这个世界的环境充满着恶行暴力，但是它完全没有影响上帝的喜乐。另外我们来看看他的爱子耶稣，他 他又怎样从现在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得到喜乐？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经文念到说，我们要定睛注视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引领者和成全者，他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在苦行柱上忍耐，如今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是的，经文谈到耶稣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即使他当时面对着很多的痛苦要给人侮辱甚至虐待，但是因为他想到他前头的奖赏而保持喜乐。所以换句话说，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喜乐的去侍奉上帝。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使徒保罗本身，我们可以来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经文，在第十章的三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经文说，你们不但体恤受监禁的人，连自己的财物被人抢去也喜乐的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而长存的产业。是的，使徒保罗也谈到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侍奉上帝，他们的财物给人抢去，他们也能够继续保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下半节经文谈到，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好的产业，是更长久的。所以从以上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喜乐，这里所谈到的喜乐不是与生俱来的那种好像开心还是笑笑这样罢了。这里所谈到的喜乐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反之这种喜乐是可以培养的。当我们培养这种喜乐的特质后，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应付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在应付难题之下还可以表现出这种特质。因此通过以上的这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要一个人要喜乐，意味着也需要在属灵上得到满足。因为使徒保罗说他们的财物被人抢去了，所以他没有物质了，他怎样可以得到喜乐呢？就是他从属灵的满足得到喜乐。因此一个人不只是在身体的需要上得到满足后得到快乐，他也必须满足他属灵的需要，才能够得到恒久长久的快乐。而身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更应该常常表现喜乐的特质。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项吩咐来的。我们可以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四节的这项吩咐，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经文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要喜乐。是的，上帝的子民更应该常常喜乐，因为上帝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福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讨论里去一一检讨为什么侍奉上帝的人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么在还没有讨论喜乐的原因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喜乐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有大略谈了，喜乐是表达一个人心情愉快，它不只是一种开心的感觉，而是心里的一个特质，它是一种基于原则的欢乐心情，既深刻又恒久。那么也许你会想想，哎，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们住在乡村，九九一次那个有一个安哥会骑一辆这个像三轮车这样，他会煮 煮着那个汤，然后骑脚车来卖果条。我不知道你没有遇过这样的小贩，他会骑脚车煮那个果条，然后你就我们就从那个乡村走去那个小路那边，就跟安哥买一包果条汤，他当场就煮给你。我回想起，我觉得哇，那个时候很开心，吃一包果条汤也很满足。也许长大一点，上学了还是中学的时候，你可能父母买一双鞋子给你，哇，你很开心那时候。但是来到现在，也许你已经有能力了，也许你买一双鞋子，你回想，哎，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可能你一天两天快乐罢了，开心过后就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这个物质的快乐只是很短暂而已，它不能够长久。就好像我们在演讲起头所说的那个孩子一样，虽然孩子他一天可以大笑400次，但每一次他笑之后，也许下一分钟他就是哭了，不代表他真的喜乐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人他不能他还学不会这个情绪的控制，他还不懂得控制情绪，所以他很容易就笑，很容易就哭，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真正喜乐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出一个人的喜乐不取决于他所享有的物质，因为他很快就会觉得这东西旧了，他厌倦了。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加拉太书5:22。加拉太书5:22，经文说，另一方面，圣灵的果实有爱心、喜乐、和平、坚忍、仁慈、良善、信心。是的，一个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一个人表现圣灵的果实的特质，像经文所说的，这是圣灵果实的一个特质。换句话说，一个人要得到这种长久的喜乐，他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去认识上帝的旨意。一个人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他的一生就有意义的多，有目标，不会像没有航道的荒洋中的一条船，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一个人如果像荒洋中的一条船，他就会一天比一天不快乐，他会觉得这个生活很沉闷，很没有意思。还有一个人认识了真理以后，能够使他摆脱错误宗教的奴役，比如说地狱永火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还有人死了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受苦，还有一些束缚人的宗教节日等等。那么认识了真理之后，我们就能够摆脱这一切枷锁。在约翰福音谈到认识了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那么从这个自由我们也可以得到恒久长久的喜乐，以及更开心的就是通过认识真理，上帝会奖赏所有忠于他的人，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以上大力我们谈了喜乐的意思之后，你是不是很想进一步去认识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以及他给我们什么目标呢？是的，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很想继续这样做。但是在侍奉耶和华的过程当中，不是人人都可以说顺顺利利的，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一些考验，或者是令人灰心的事发生。但是每当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回想起当初耶和华上帝怎样 祝福我们，数算他给我们的福分，能够再一次的挑起我们的喜乐的特质。那么以下我们去谈谈有五点喜乐的理由。那么每一次我们觉得好像心情低落的时候，还是有忧虑的时候，我们就要再一次的去回想这五个要点，这能够加强我们的喜乐。好，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跟耶和华上帝缔结友谊。你想一想，在这个世上还有谁能够使到我们因为认识他而有那种喜乐呢？我们可以认识宇宙的至高主宰，一个高高在上的王，然后不只是他是王而已，他还可以做我们的上帝，做我们的父亲和我们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向他倾心吐意。单单回想这一点，能够增加我们侍奉上帝的喜乐。还有第二点，我们能够拥有上帝所赐的生命，了解他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哥罗西书一章九和十节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九和十节，经文念到说，所以我从听见的那天起，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对他的旨意充满确切的认识，充满智慧和属灵的悟性，这样你们行事为人就能对得住耶和华，凡事叫他喜悦，在各样善行上不断结出果实，不断增加对上帝的确切知识。是的，经文强调我们对上帝的旨意充满确切的知识，和对属灵的事情增加悟性，就能够使到上帝喜乐。那不只是使到上帝喜乐而已，通过这一点，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就更有方向。一个人如果在生活，在他的一生中，不知道他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也没有方向，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眼睛和耳朵一样，不知道何去何从。那么去体会这一点，也能够加强我们侍奉上帝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创造在这个地上是为了什么，然后我们执行上帝给我们的旨意，会使上帝的心欢喜。好，来到第三点，我们可以一起打开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二节，在希望中要欢喜，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坚持不懈。是的，我们要强调的是经文的头半部谈到在希望中要欢喜。所以第三个原因，我们在今天可以增加我们侍奉上帝的喜乐，就是我们要肯定我们所认识的希望真的会实现。那么只要我们紧紧持有这个希望，我们相信在我们会在将来的新世界里生活，即使我们面对什么考验什么难题，我们知道它只不过是暂时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喜乐的去面对这些考验。而且通过这个希望，我们也看得出耶和华上帝他很乐意宽恕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亲近他而得到永远的生命。知道这一点也让我们非常开心，增加我们的喜乐。还有第四点，在诗篇133篇第一节，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是什么福分。诗篇133篇的第一节， 经文念到说，看啊，弟兄团结同住，多么美善，多么可喜。是的，经文谈到弟兄团结在一起是多么美善和可喜的一件事。那今天我们回想起，如果我们不在上帝的组织里，我们会是在哪里呢？可能我们还是在家里，跟其他人一样，在家里睡觉。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上帝，不只是我们会众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去到哪里，在什么国家，什么种族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团结合一的侍奉上帝。那我想到这件事，岂不是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吗？因为你不会在地上的任何组织看见这样的事，无论是黑皮肤的还是白皮肤的，我们都能够说同样的语言，用同样的圣经去崇拜上帝。来到第五点，上帝也向我们保证，他会拯救我们脱离撒旦和邪灵的攻击。是的，以上的这五个要点可以帮助我们在缺乏喜乐的时候去思考沉思。这意味着我们即使今天不认为有什么难题或者是压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增加侍奉上帝的喜乐。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呢？因为让我们的喜乐增加，就好像在萤火会的时候，他们会增加这个材料让它继续燃烧一样。虽然我们的心中有喜乐了，我们也许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几十年了在会众当中侍奉上帝，但是不要让这个材料越减越少。反之，我们可以通过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赐给我们，上帝的圣灵就好像燃料一样，可以让我们侍奉他的喜乐烧得更火更旺。因此我们要记得要经常恳求耶和华上帝圣灵的帮助，并且诚实上帝的话语，就可以更加喜乐地侍奉他。那么即使有一天我们面对很艰巨的难题，比如说在大患难的时候，在上帝的大日子的时候，我们面对很猛烈的迫害，我们在那个时候就能够继续保持喜乐的。就好像今天有许多弟兄姐妹面对考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立下很好的保持喜乐的榜样。在2013年，当这个台风海燕吹到菲律宾的时候，有上千个弟兄姐妹无家可归。在我们的这个电视网的影片也有谈到，那么一个弟兄他说，虽然面对这种很艰巨的患难，可以说对他们说好像一个大灾难一样，但是弟兄姐妹还是很喜乐。虽然他们的家已经夷为平地了，已经看不见他的家了，但他们还是很喜乐，难以言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意识到，当他们遇到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只要怀着感恩之心，沉思耶和华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就可以保持这种喜乐。在影片当中谈到弟兄姐妹每天去王国聚会所等，每天，因为那个一个好像一个偏远的地方，弟兄姐妹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协助，打电话也不能打通，每天去聚会王国聚会所等，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弟兄就把支援的物资送到当地的王国聚会所，分发给弟兄姐妹，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的仆人不会受到物质的事而夺去我们所有的喜乐。那么从以上的这五点， 我们看得出，只有侍奉耶和华上帝的人才能够享有恒久的价值。在美国的一个大学，他通过研究发现到，如果我们因为现在的生活感到快乐和满足的话，我们就会活得比较健康。就好像圣经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所说的，喜乐的心是治病的良药。因此我们要记得，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压力重重的时代，但只要我们继续祷告、研读圣经、诚思耶和华上帝的话语，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圣灵，增加我们的喜乐。然后我们也要经常数算自己的福分，效法那些对上帝表现信心的人，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就会感到更加快乐。那么我们今天侍奉上帝的人，不只是在现今能够得到喜乐，我们也相信在未来会有更长久的喜乐，当我们得到应许的永生的时候。因此诗篇一百篇第二节鼓励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要这样做。在诗篇一百篇的第二节，我们来阅读这最后一节经文。诗篇一百篇的第二节呼吁我们这样做，他说，要欢欢喜喜的侍奉耶和华，来到他面前欢呼。是的，但愿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继续欢欢喜喜的侍奉耶和华，这样我们就有力量面对前头的考验，并且一起度过大患难。